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中国曲艺牡丹奖啊，是从2000年开始由中国文联和中国曲艺家协会共同举办的全国性的曲艺艺术专业奖项，是曲艺界的最高奖。2010年呢，第六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的颁奖典礼上，相声表演艺术家苏文茂荣获了曲艺牡丹奖的终身成就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说到这个苏文茂，他的批三国呀、文章会呀、论捧逗，这都是广大听众朋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作品。住在爱家小区的佳佳和小何喜欢曲艺和相声，那对相声演员的人生轨迹、家庭生活非常的了解。这不，这天佳佳和丈夫小何就聊起了这位被称为文哏大师的苏文茂。 小何，你知道苏文茂在说相声之前还做过什么吗？ 苏文茂，他不就跟那小蘑菇常宝坤学说相声吗？哎，难道还干过别的？ 看来你还真不知道。那我从头给你说起。北京出生的苏文茂是满族镶蓝旗，虽然从小家境贫寒，祖上呢却享受着世袭的官位。为了给世袭做好准备啊，苏文茂的父亲就学习了骑马、射箭、读书，准备世袭的前期培养。苏文茂他父亲19岁开始世袭，21岁那年辛亥革命爆发，父亲的职位也丢了，又什么都不会，家境很快就没落了。 这原来苏文茂也是八旗子弟啊，这我以前还真不知道啊。 当时村里有一个姓沈的邻居比较有钱，在京津还有济南都有药铺。他一看苏文茂家太穷了，在他12岁的时候，沈家就提出啊，想带苏文茂到天津的铺子里当学徒。由于家境困难，苏文茂和家人就答应了。就这样，苏文茂背井离乡来到了天津。 在药铺里边也能学很多手艺呢，这也不错啊。 是啊，苏文茂来之前呀，也对这次学徒抱了很大期望，觉得药铺当学徒一定耳濡目染，能学不少医理药理。结果到了掌柜的家里，苏文茂才发现自己每天的任务就是看孩子、买菜、搞卫生、做饭，根本不去柜台，连一味药材都看不见。不仅如此，而且天天都特别累，特辛苦。 可不是吗？那个年代做学徒的都这么着。 你说虽然苦吧，但是他也发现了一种乐趣，并且渐渐着了迷，那就是相声。 等等等等，哎，你这说有问题啊。你刚才说苏文茂那时候每天都有很累的工作，对不对？ 没错啊。 那他怎么会有时间听相声呢？他一个孩子家哪有钱去剧场啊？ 那当然不可能去外边听相声了。那他知道相声并且着迷，还要感谢那沈掌柜家呀有一台收音机。就因为这沈掌柜爱听收音机，所以苏文茂呢也在边上一起听，从广播里知道了相声，并且深深地爱上了相声，尤其是喜欢常宝坤。慢慢的，苏文茂就成了常宝坤的追星族。 文哏大师苏文茂就这样接触到了相声，很多相声名家也都是从小受到的耳濡目染，才对相声产生了兴趣，并且开始从事这个行业的。那下边呢，咱们就一块来听听苏文茂、朱相臣合说的相声小段《说一不二》。 咱俩说一段啊，说一不说二。 什么叫说一不说二？ 就是你一句我一句，咱俩对口说，每句话呢必须得带个一字。可不许说出二字来。 那么要说出二字来呢？ 那就证明他的脑子慢。 这没什么。来， 没什么。 哎，你放心得了，我站着说2年，我都说不出那个字儿来。 现在你就说出来了 啊？多字说出来了。 你刚说什么？ 我说我站着说2年， 这字儿出来了吧？ 现在还不算了。 好， 现在还不算了。 咱们马上就开始啊！ 哎，打这儿起，我就不说那个字儿了。 我这就注意了、啊。 行，来吧。 一人一句啊。 可以。 我第一个说。 我后说。我后说。 不行 啊？怎么不行啊？ 你还没掌握住了要领。 什么叫要领啊？ 每句话呀，必须得带个一字。您这句我后说没有一字。 哦，哪句话里都得有一字。 那当然了。 行，来吧。 我是一个相声演员。 你这有一字吗？ 有啊，我是一个一。 哦， 嗯，行行了。我是一个相声演员。 我是一个文艺战士。 我一定努力学习演好节目。 我一定苦心钻研做好宣传。 我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 我一心一意为革命工作。 我要学习王杰同志一生忠于革命。 我要学习王杰同志一生忠于人民。 你说的老跟我一样那可不行。 哎，我要老学你一定不会出错。 我有一颗红心向着党。 我有一股傻劲为着人民。 我一时一刻不忘过去苦难。 我一分一秒不忘阶级斗争。 我要和资产阶级思想一刀两断。 我要把哎，你说出来了。嘿、哎、你说出来了。好，不留神出来了。 我说什么了 啊？你自己想一想啊，反正同志们都听见了你刚说的。 哎，我说什么了？ 你刚才说一刀 两断 啊？您看看出来了没有？ 哦，这两字没关系 啊？怎么没关系啊？ 刚才咱说的好 啊， 咱是说一不说那个字儿。一刀两断，两字没关系，两字随便说啊。 两字不要紧的。 这两字你也可以说呀，没关系。 我白喜欢了。行啊行啊行， 我要和资产阶级思想一刀两断。 我要把资产阶级思想清除得一干一净。 您这可不像话。 怎么不像话啊？ 什么叫一干一净啊？ 那么应该呢？ 应该说是一干哦，是一净。哎呀，我差点说出来啊。 我要把资产阶级思想清除得一干一净。 哎呀，你这个人讲话呀一点也不清楚。 嘿嘿，你说话才葡萄拌豆腐，一嘟噜一块了。 不，我说话才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一白呢。 什么叫一清一白呀？ 啊一清一白。 怎么会一清一白啊？ 我拌豆腐不要葱白，光要葱叶儿。 您说有这么吃的吗？啊， 我爱吃葱叶拌豆腐。 那可不一清一白吗？ 一清一白。 我们说得到做得到，要言行一致。 我们怎么想就怎么说，要心口如一。 你的生活要朴素一点， 你的工作要负责一些。 我的工作向来是一丝不苟， 我的生活从来是一贯勤俭。 我们不要乱花一厘钱， 我们不要浪费一度电。 哎，我从来没掉过一粒米， 我从来没撒过一把面。 增产节约是建设祖国的一件法宝， 反对浪费是每一个人的光荣职责。 我们要有全国一本大账， 不能只打自己的一盘小算盘。 是因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每个人节约一点儿就可以办一件大事情。 一粒一粒沙能积成一座塔， 一滴一滴水能汇成一条河， 一筐一筐土，一掀一掀泥能修成一个大水库， 一块一块砖，一片一片瓦能盖成一座大高楼。 所以小处我们一定要着手， 大处一定要着眼。 哪怕是一粒米， 一厘钱， 一滴水， 一度电， 一滴 油， 一粒盐， 一颗葱， 一头蒜， 一根柴， 一颗烟， 一根针， 一条线， 一寸布， 一丝棉， 一块煤， 一块炭， 一块铁， 一块铅， 一个曲别针， 一个钢笔尖， 一个螺丝钉， 一个小零件， 一草一木， 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点一滴，一丝一毫都不浪费，那一定能够改变咱们祖国的 一穷二白的面貌。 哎 哎，我说出来的。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走进快乐合家欢，孝心故事说不完。大家好，我是韩健。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啊，苏文茂对常宝坤的相声非常喜爱，而且这个程度是日益加深，已经不满足每天从收音机里听自己偶像的声音了，而是希望能够和常宝坤见上一面。为了能见这一面啊，就四处跟人打听常宝坤住哪儿啊，我上他们家看看他去行不行啊。哎，这愿望实现了吗？听佳佳说吧。 后来苏文茂听人说常宝坤每天中午会在电台里边播音，在电台门口等着就能见着常宝坤还有他那搭档赵佩茹。从此以后啊，苏文茂每一天凭借着自己中午骑车去九春堂送饭的单，顺道去华安大街电台门口等人常宝坤。功夫不负有心人，苏文茂终于等到了常宝坤，但是他只是远远的看上那么几眼。 这倒不像现在那些年轻人追星那么疯狂。 那年头的人啊，含蓄。可是苏文茂见到常宝坤之后，对相声就更喜欢了，天天从电台里听相声，时间长了自己就学。有一天常宝坤赵佩茹来得早了点，苏文茂就鼓足勇气上前问常宝坤，您收徒弟吗？我想跟您学相声。常宝坤问了，你干嘛的呀？苏文茂说，我是学药铺的。没想到常宝坤说，你还是学买卖好，将来有前途。 得，这就给拒绝了。 没关系，苏文茂人不灰心，每天仍旧到电台门口等常宝坤。终于等到了一机会，有一天常宝坤来的晚了，差一两分钟就开始录音了。他拿出一张大额的钞票给车夫，车夫找不开呀，常宝坤又没时间再找零钱，正着急呢，注意到了整天在电台门外等候着的苏文茂。 是想让他帮忙换钱吗？ 常宝坤说了，那小孩，你帮我把这100块钱给换开吧，给拉车的10块，剩下90块钱明天你上这儿来再给我。这太让苏文茂激动了，他跑了好几个地儿才把钱换开。给完了车钱，苏文茂一直等到常宝坤出来。 他干嘛不走啊？ 对呀，常宝坤看到他也一愣，就问，你一直等着呢，我不是让你明天来吗？苏文茂说，您来的时候没零钱坐车，我要是把这钱明儿再送来，您今儿走的时候不是还没零钱坐车吗？ 哎呀，苏文茂的这番话让常宝坤听了很感动。之后呢，他告诉苏文茂，你要真想学相声，明儿个你上庆云戏院找我去。哎，这好，这有门啊。那么这个苏文茂到庆云戏院之后又发生什么故事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相声《文章会》，听完之后再跟您说。 我们祖国的艺术真是丰富多彩， 哎，多种多样。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 您呢？ 我过去是美术系的学生，后来由于条件的关系啊，又给我转到中文系去。 您还是个学生？ 学生。 哦，在哪儿上学？ 我呀， 啊， 北大。 北大照相馆。 这啊，照相馆干嘛？ 不是北大吗？ 北大，北京大学。 谁呀？ 我。 您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哦，我先问问您吧，这个北京大学在哪儿啊？ 这位还对我抱有怀疑的态度。 不是这意思，跟您打听打听。 这是在哪儿我还不知道吗？ 啊， 北京大学在北京啊。 你这不都废话吗？ 啊， 天津大学还在天津呢。 啊， 我问你具体地点。 具体地点 啊， 北京离后门不远，这个地名叫沙滩儿。 我这个地方说的倒对， 这是我的母校 啊。您这个北京大学的校长是哪位啊？ 校长 啊， 这我不能提。 为什么呢？ 因为是徒不言师。 哎， 说出来太不尊重。 我没有那么多规矩，不，您不提出来，别人不知道。您可以提提这个北大校长。 我们校长姓周，名德山，号叫哈莫。 哈莫，哪俩字？ 哈就是虫子边一个人一口的和字，哈。 莫呢？ 莫就是虫子边一个莫名其妙的莫。周蛤蟆， 对，周蛤蟆呀，操你！ 周先 生，别，还鞠躬呢，礼节还够深的。别说了，人家各位老观众都知道，周蛤蟆是我们说相声的。北大校长姓蔡，叫蔡元培 啊。您说那是前任校长，我说是我上学的时候，我们校长就是周德山，周蛤蟆。 周蛤蟆还当过校长， 那没错， 那可能是同名同姓。 嘿 啊， 我在我们学校是高材生。 您呢？哦， 我给我们全学校都露过脸。 哦，这是什么时候呢？ 哎呀，提起这话可早了 啊。 您知道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姓康，叫康有为，听说过吗？ 太听说过了，人称叫康圣人。 对 啊， 我就在这位老先生面前露的脸。 露的什么脸呢？ 康有为先生有打日本回来 啊， 回到中国要到各都市各学校参观，明者参观，暗含着是检阅。 哦， 就来到北京大学。我们校长一听康有为来了，要亲身迎接。 哦， 让到里边分宾主落座，这时候开始跟我们校长谈话。 康有为是怎么谈的呢？ 康先生说，贵校校长，一共有多少名高卒？ 哎，这高卒是什么？ 就是有多少学生。 就你就说多少学生就得了啊。 我们校长回答，共有560名蠢徒。 这蠢徒还不少呢。哦， 他们每天全有什么功课呢？说每天除去专门功课以外，每到星期六的下午还要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 哦， 康圣人一听很不满意。 为什么呢？ 废除八股文章那是康有为的主意。 对呀， 现在我校又提倡八股，这好像在学术上跟康先生有点反对。 那个康先生怎么表示的呢？ 康圣人心里虽然不乐意，但是脸上并没有带出来。 有学问的人吗？ 还是满面带笑。 嗯， 哦，贵校校长，既然你说到这儿，康某不才要在贵校献丑，我出个题目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是否可以？ 康圣人要出题， 应当我们校长得拦下。 为什么呢？ 康圣人那是多大学问。 就是啊， 他出的题目我们准做不上来 啊。 可是我们校长没拦，就坡下。 你看看。 好，那就请康先生出题吧。 嗯， 康圣人很不满意。 那是啊， 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刷，如插柳塞花一般。我们各位学生定睛一看 啊， 就愣了。 怎么呢？ 题目太深了。 哦，什么题目啊？ 春秋题。 真是够难的。 春秋题是最难的。 嗯嗯， 还甭说我们，那在清朝的时候，那赶考的橘子最怕春秋题。 就是 您算那橘子要怕春秋题，何况我这酸梨了。 是，我这菠萝蜜就更不行了。什么橘子啊？赶考的橘子。 对，进贡院的文武橘子 啊。对， 不但是春秋题 啊， 其中还有三个要求。 提出哪三个要求呢？ 第一，要25分钟交卷。 这个时间可够紧的。 第二，不准交头接耳， 怕你们作弊呀。 对 啊。 第三，作文的时节不能使铅笔，不能使钢笔。 使什么？ 利用毛笔作文。 为什么呢？ 刚才我说了 啊， 墨笔字最吃功夫。 哎， 你写文章，你如果要是搭得上一墨点儿，文章写多好这也不行。 哦， 这叫展卷。 多严格， 不但要看看我们写的文章好坏，还要看看我们笔法如何 啊。 说话把卷子撒出去，开始作文。 哦， 到了25分钟一收卷， 怎么样？ 撒出去是560张卷子 啊， 收回来的才82张， 其余那些个呢？ 全是白卷， 没敢写， 没敢动笔， 多难呢、啊、这玩意儿。 题目太深， 嗯， 可是这82章呢，我们校长还得要挑选一下。 挑什么呢？ 有那个不及格的，不能给外人看， 怕人笑话。 校长拿过这篇，这么一看， 嗯， 这篇词句不佳， 词儿不怎么样。 这篇字体不妙， 字写的不好。 哎， 啊， 这篇不错。 哦。 哎呀，可惜美中不足。 怎么呢？ 有一个字落一笔。 哪个字落一笔呀、啊？ 人字短一捺。 哎呦，一共两笔还落了一笔，什么学生这是？ 哎，这谁画一小王八 啊？ 卷上画王八？ 不是，这位一忙把图画交上来。 瞧这帮学生， 选来选去，82张卷子，只选拔5张比较好的 啊。 您可听明白了？5张之内，可有鄙人？ 鄙人是谁？ 就是我。 哦，你鄙过一回。 对。什么叫避过一回啊？ 啊， 避人这是跟你客气，就是我。 这不胡来吗？你跟我客气，我哪懂啊？那天我在马路上看布告，问人什么事儿，人说避人，我还以为是你了。啊， 你说那叫枪决，那叫 啊， 避人真是客气。 啊、是是是、啊， 5张之内有我 啊， 这5张嘛，要选拔3张好的，3张之内又有我苏文茂。 那是。 3张要选拔1张最好的、 嗯、 也就是全校的代表作。一看这张词句也佳，字体也妙，也没展卷，一瞧下款是苏文茂， 我就知道的是你。 刚才您听到的是苏文茂马志存和说的相声文章会里头的一部分。要想知道这段相声后面发生的故事，您就得锁定咱们节目下半期了。苏文茂第二天来到了庆云戏院，常宝坤告诉苏文茂，你要真打算学相声的话，我是真心实意的想教你。打这儿以后啊，苏文茂就天天抽出时间跑到庆云戏院的后台，边帮忙边和这个常宝坤啊学相声。天长日久，后台的演员都非常喜欢这个年轻人，还帮着苏文茂跟常宝坤说好话。常宝坤觉得苏文茂确实也不容易，心里头呢就有点松动了。那到底是如何收的苏文茂为徒呢？咱们一会儿再说。上半期节目先到这儿，您收听到的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先换换口味，来首歌吧，童安格演唱的梦开始的地方。广告之后继续来聊苏文茂的故事。 好恨夜空，遥远角落，我这一颗蓝蓝的星球，缓缓地转动，春夏秋冬。